定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如王哥昨天所愿， 我昨天愿什么了、啊、我昨天想吃火锅来着、 哎、这不是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果然来了 啊。今儿早上起来拉开窗帘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用了很多不同种的惊叹词。 那是 啊， 然后还我边上还有朋友说，哎呦呵，这下的一地西米露。 什么意思？ 西米露吃过吗？就是那甜点里边那种 QQ 的，像小珍珠一样。 哦， 今天早上有些地方它下的，有下雪花的、 啊、 有下大冰雹的，有下小冰雹的 啊 那小冰雹看起来一粒粒晶莹剔透的，就特别像西米露。 是，今天反正除了发感叹词看西米露之外，肯定绝大多数人都掏出手机跟那儿拍照了。 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就是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哈，把您手机里边今天拍的最漂亮的一张雪景发给我们。 哎， 啊，我们的交流方式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当然了，对于您没拍照片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把您今天看雪景的心情 感受 啊，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当然了，这个雪景很美哈，但是您记住了，美丽动人，它有的时候连在一块儿。 当然了，这个季节就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啊、 这衣服增减要及时、 嗯、 要不然真的容易冻出病来， 是吧？今天早上起来，其实都不是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呢、 嗯、 凌晨4点 干嘛呀？ 有数十辆大巴车拉了5000多名中学生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准备观看升旗仪式。 哎呦，这天早上起来看升旗， 哎呀，6点半的时候学生们已经在观礼台就位了。校方还不错，每人发放了雨衣，但是您想6点半广场已经起风了，双手冻得啊有一种冻僵的感觉。今儿一看那照片，哎呦，孩子们脸都红扑扑的。所以你说哈，我就当时第一反应，这是哪学校啊？啊，人家没说，人家没好意思说、不知道这学校领导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哈，可能人家也是不容易，这个准备了很长时间、看个升旗，准备肯定当时也没夜观天象，没算出来今天要下雪。 好巧不巧，就今天是这天气。 哎呀，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临时出现了一些天气情况，能不能稍微的变通一下啊？这是我觉得，你要是反正我要是领导，我就变通。当然我也不是领导，反正虽然说钱可能花了不少，但是这样的天让孩子们在广场上冻着，您想想您这个滋味，要是您家孩子，您舍得吗？ 哎呦，希望啊，今天看完升旗的这5000多名学生啊，没有这个身体出现不适的症状。 是，要不然回家喝点热乎的吧。反正这天有点凉哈，再次重复一下，把您手机里边今天拍的最漂亮的那张雪景，今儿发给我们哈、我们期待着和您一起来进行互动。 这个下着雪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是一浪漫的日子。 浪漫 啊，对呀、这看雪景初雪嘛。 你早上起来跟别人浪漫去了吗？ 没有，看着大家发的雪景就觉得挺浪漫、但是啊，有些朋友就觉得这日子不好过。 为什么呀？ 因为家住在朝阳区国典华园的业主们啊，这个他们那个供暖费啊交给了一家供暖公司 啊， 但是小区里的锅炉房啊却被另一家公司管理着。这大家伙儿的发愁，你说这两家这会不会影响今年冬天的供暖啊？ 今儿还看消息呢，说这个明天好像就开始全面点火了。当然了，正是物业的这个集中供暖啊，就是北京市政的集中供暖，还得等到15号。 这天气越冷，这越着急供暖的事儿啊，人这业主就担心呢，就是说啊，之前啊这小区的供暖呢是一家叫做明泰的公司来负责。而且、这家公司呢已经给小区服务11年了，但是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楼下贴出了一个通知，通知是说那个试水啊，告诉大家提前准备。但是啊，落款那这不认识，这叫环春雨这家公司。业主说啊，他们之前啊交了供暖费了，但是给的不是这环春雨公司，是那明泰公司、 就是原来那家。 而且原本说10月底之前就应该提前试水啊，这事儿一直推迟到了今天才让试水。根据他了解啊，这个业主们已经交了近200万的供暖费。 在居民楼大厅的宣传栏上，记者也看到了这个收了供暖费的那家明泰公司贴出来的告知，以及小区业委会的通告，对于这两家供暖公司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业委会的通告当中说啊，不管怎么着，绝对不会耽误今年的供暖工作。有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啊，说10月18号上午啊，他正在这个屋里啊，发现他们那个办公室那个屋里的固定电话，他打不出去电话了。 嗯， 当天下午2点多钟，锅炉房门外呀、啊、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没敢给开门。但是啊，让驻守的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不给开门，不给开门，人铁门外边的这个外边那个门啊，被人给撬开了。 哎呦， 不给开门吧，人家20多名这个不明身份的人啊，就冲进了锅炉房，把他给轰出来了。随后呢，明泰的工作人员就赶紧报了警，没想到对方啊，理直气壮的拿出了一份合同， 嗯， 说啊，小区的开发商授权他们给小区供暖，你们爱哪哪去。 嗨， 后来呀，记者就来到了位于4号楼和5号楼之间的这个地下锅炉房，在敲了1分多钟的门之后啊，看到了一名身穿棉大衣的男子站在屋里，但是人家还是没给记者开门。 嗯， 这您哪位呀？我们是记者，真是记者，是记者哈。知道记者了来意之后啊，这名穿着棉大衣的男子啊，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负责开门，别问我。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小区啊，它有很多的纠结。你比如说，开发商和物业之间的纠结，物业呢和这个供暖呢也可能外包出去了啊。 嗯， 当然不管怎么说，千万千万别让业主交的这个供暖费打了水漂啊。您之间这衔接您可以自己来安排，但是要保证这个小区居民的冬天至少别被冻着啊。 是，而且不管你们工作怎么交接哈、这什么事儿都按部就班来进行、 哎、 你们这事扯皮没扯完，影响大家的集中供暖，这事儿不合适。 是是是，也是希望今年反正到15号的时候，我们直播肯定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您家暖气热不热呀、这些话题。反正也是期待着更多的一些服务部门啊，如果您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把大家伙的这个冷暖放在心上。快到11月11号了， 是 啊， 这预热好多天了， 是吧？电商们纷纷采取打折降价的方式进行促销， 要不然为什么赶11月11号？不就是图便宜吗？ 哎、当然，一些心细的消费者发现，哎，提前放在购物车里边或者收藏间里的东西吧，悄悄它涨了价。 为了以后打折提前涨价、 你干的吧？你怎么那么熟呢？ 菜不地道，我哪有这本事当老板呢？ 你没干过？ 没干过， 早就不干了。 不是不是、这人家说这个是一些商家不法商家的伎俩。 反正市民吴女士就跟记者说，几天前她在网上一家韩国代购的服装店里边挑了一件价格在468块钱的毛呢外衣，想着双十一能优惠点啊，于是呢就没着急下手、把它放在了购物车里边 等等看。 谁知道昨天吴女士发现，哎，这件衣服怎么涨到868了， 翻番了， 涨了400块钱。 嗯， 这让她特别不理解，你说店家为什么在双十一之前把价格提这么多呢？这样的促销的时候，哪怕就是打5折也没便宜多少啊。 打5折听起来倒是挺唬人、但实际可能就便宜几块钱。 市民这个刘女士说了，说她在一家服装店里边收藏了一件毛衣、也是从105涨到了119。刘女士说，我向客服问问、客服表示在双十一期间可以使用10块钱代金券， 那就是109。 那这还是价格还是比促销之前贵啊， 贵4块钱也是钱啊。 是啊，另外一位张先生也遇见了类似的情况，他准备买点坚果，10月下旬啊，在一家坚果店收藏了开口松子儿， 这个好吃， 哎，想在十一那天促销都是付钱呗、但是没想到昨天一看，商品的价格从39.9块涨到了42.9块，其实啊没涨太多。人张先生说，但是我还是难以接受，还写着什么双十一年终大促这种宣传语，明明比降价之前它贵了， 不实在。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不少市民都在向客服反映商铺的这个在促销之前涨价的情况啊、其中就包括食品、服装、电器等多个方面。记者也发现啊，有消费者在投诉意见的页面中悄悄就把价格的物品目录给列出来了，希望其他买家的时候注意。你看这多厚道。 对此呢，人家淘宝客服人员说，遇到这类情况呢，可以向客服反映，一经核实呢，会对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理。 真的吗？ 哎，这他们是这么说的嘛，相信也应该能做得到哈。现在都盘子这么大了，肯定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嗯。 而12315的投诉热线工作人员说，市民在双十一购物期间，要防范先涨价之后再降价的虚购优惠促销。一旦遇见这样的情况啊，您可以先向电商客服进行投诉举报，然后呢可以拨打12315寻求帮助。啊，寻求帮助到底能不能给解决？您要不然这样，您还是收藏的时候就拿小本或者截个图哈， 哎， 心里边有个谱， 是 啊，别当冤的头去。 哎，不过哈，这个这么不地道的商家，说实话也确实让我觉得这竞争力上哪儿找的是吧？ 嗯、 你凭什么跟人家竞争啊？而且真像是像李凯说的，现在这市场盘做这么大，你这最基本的诚信的原则你都不能守得好，那大家货比三家，真的说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商家，咱就非没必要非赶在双十一这一天，物流又集中，然后还未必能抢得着的时候，我赶这热潮、 嗯、 那可能平常什么时候需要，我看这价格合适，我提前就买了嘛。 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雪景啊，您当然了，把您拍这张照片在哪儿拍的告诉我们。您有时候很多朋友都发了很漂亮的照片，都是雪景，像冯小顾这一串脚印真漂亮，还有一小桥，关键是在哪儿啊？这你这个笑声跟那个这位听众朋友的网名很像 啊， 人网名叫呵呵呵呵， 我那是哼哼哼哼， 嗨，也是特别漂亮的大雪压树枝的照片哈。 哎，这雪可真是不小，应该是山里吧？ 对，像是山里嘛，兴许是公园里边。 市区好像，反正东边好像没这么大， 嗯、 是吧？ 勾安的外说：“哎呦，出去晚了，雪都化的差不多了。” 没事，还有明天呢。 啊，反正你说这天哈、啊，幸亏明天休息、 嗯、 啊！你休息吗？明天 我不休息，我不休息。 啊、 你休息吗？ 所以有些人出来上班，这还是挺冷的啊。 是， 那说话开就很关心啊，你呀 啊， 王哥感冒了吧？ 嗯， 小姑娘爱美，天冷了保暖最重要 啊， 多注意身体。可喜欢我们节目了，千万别翘班啊！ 听见了吗，师傅？人说、 啊、千万别翘班、啊， 告诉您呢，千万别翘班。 我们不会，我们都是按着规矩上的 啊，按着值班表上的。 另外还是提醒大家，千万别这个为了美哈、啊，今天我还真见着露大腿的。 是吗？ 啊，真见了。 我今天穿着这羽绒服啊，还给我妈啊，就在老家的老妈发了一张图片。我妈说：“ 啊、 哎呦呵，穿的挺暖和呀，你还挺知冷知热的。” 是吧？穿的拍完照片发过去之后，又换了一身行头出门了。 但是我这个声音啊，听着像感冒，不是感冒了，饿的。 饿的时候能变成这样吗？ 有气无力。 不可能啊！ 饿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是，您早上起来拍没拍雪景 啊？ 照片什么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最好告诉我们在哪儿。 是。 这样呢，这个今年第一场雪哈、啊 嗯， 来的比往年要早一些。 是。 啊，而且呢，景色还挺漂亮的。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当全面二孩遇上猴宝宝哈，可以预计的就是这肯定又来一新的生育高峰。本市啊，大部分医院的产科已经出现了建档困难、 嗯、 产床啊据说都排到明年7月。 不是，你怎么关心这个？你着急？ 不是我着急 啊， 这是大家伙着急，这不新政策来了吗？ 嗯、 啊，据说啊，在这波生育高峰当中， 嗯、 啊，高龄产妇明显增多。 嗯、 啊，这些高龄产妇啊，大多都希望能到大医院建档生产。 嗯， 所以啊，这大医院产科这建档的名额呀、啊，更加紧俏。 是，这个高龄产妇按照这医学标准是到了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产妇了、啊， 是吧？ 现在你像北京这城市，30岁的姑娘没结婚的满街的到处都有。啊，就是 结婚都晚嘛， 啊， 对吧？ 哎，后面这句找我的还像话， 对吧？就是结婚不着急，结果你结完婚之后，你在二人世界两三年，你这生的时候直奔35岁了。 是啊，就这现实情况就这样，所以啊，这些打算生猴宝宝的准妈妈可着急了。 是， 一般来说啊，这个怀孕5周之后啊，先到社区建立母婴健康档案之后，才能到医院去建档案。 嗯， 但是这些准妈妈等不及了。北京妇产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就介绍说啊，这最夸张的知道，这有自己估算周数啊，刚刚3周多就来咨询建档的。 不是3周您啊有数儿，你确认吗？ 还有那个就根本就没有确认，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孕了，就 啊 我先来建档的，我先占个地儿。 啊，你就是不知道自己怀孕没怀孕，先上妇产医院先占个地儿 啊，都有这样的。 哎呀， 最近啊就在本市各大3级医院产科当中啊，怀孕4周就来建档的现象也是特别普遍。 不是不带这样的，这个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人家就是我先占个地方， 啊， 有没有再说呗哈。 啊， 大医院建档难，那能不能去2级医院呢？很多高龄产妇啊，就因为自己是高危因素啊，她不太愿意相信2级医院，而有一部分的2级医院啊，她自己也不敢接高龄产妇。 嗯， 市民刘女士啊，这38岁生第一个孩子，她呀家住在海淀，家边上就是有一家2级医院，但是啊，她到了医院咨询，护士听说您都38岁，还曾经有过流产史，那您赶紧去3级医院建档吧，我们这儿不敢接。 你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儿。当然了，这个您去哪儿是您的这个自由哈， 嗯， 但是我们只是引导。反正这也是一个挺纠结的社会问题。您说您生老大的时候就奔了快35了，正常情况下您怎么也得隔一年您再生老二吧？这时候，哎呀，所以你知道吗？还是趁早。 嗯，哎呀，这个 女孩能改变这样的观点吗？ 生孩子35、6岁，你说等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哎呦，自己哎呀，没真像上回节目当中说， 嗯， 没法陪着孩子坐过山车了，身体吃不消啊。 上大学的时候坐完车，坐过山车，10岁的时候你陪着你们家孩子坐过山车的时候，就得算算到底有多大了啊！不，咱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安排我们的人生计划。 是。 昨天晚上9点半，在东三环北路农业展览馆地铁北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啊，一辆车呢撞了水泥花坛儿。 哎呦， 关键呢，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这车齁老贵，齁老贵的，法拉利， 豪车呀！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撞上了路边的水泥花坛儿。 嗯， 哎呦，一看那照片啊，车头撞碎裂了，零件撒了一地。车里边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来了， 车都给撞成这样，那我们的花坛呢？ 花坛一点被撞裂了，泥土啊散出来了啊！要这样看，好像花坛比法拉利金壮。现场记者看到，原本是南北向的道路啊，这法拉利呢，车头朝向了南边， 嗯， 完全撞过来了。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个细节， 嗯， 这辆豪车它没牌儿， 哎呦呵， 啊，没车牌儿。周围的目击者说，这辆法拉利撞到花坛之后啊，这个车就冒起了烟，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看来呢没什么大碍，之后就离开了。车祸发生之后呢，交警就到现场，据出警的交警推测呀，事故可能和雨天路滑有关 啊。 而他们到达的时候，司机又不在现场，你说为什么不在呢？晚上10点25分的时候，这现场处理完毕，拖车呢把受损的法拉利轿车脱离了现场，相关情况哈，有待进一步的调查。说实话哈，就是我自己瞎猜， 嗯， 非常不厚道的想，谁会在发生这些车祸，尤其是单方责任的时候， 啊， 自己走呢？ 离开现场的是吧？ 啊，不厚道的想，有可能你说他会不会喝了呢？ 哎，反正不管怎么说 啊， 您到时候真找着您的时候，千万别跟我们说您那车牌子撞车的时候撞飞了的。 嗨，反正也是希望哈，就是像豪车不挂车牌这个现象还挺不能说常见，因为豪车又不常见，但是还是有的。 对， 希望交警叔叔警察叔叔好好管管， 这有钱不能这么任性，对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以及非常漂亮的照片。 漂亮吧？ 哎呀，要说雪景还真是不错。 嗯， 当然也有一些郁闷的，像小骆驼99最棒说，我非常喜欢雪景，每一次看到那银装素裹的景色都特别兴奋，今天遗憾的是坐公交车的时候啊，没靠在窗户边上，一路上晃晃悠悠的，窗户被雾气笼罩着，什么也看不到外边，而且呢已经迟到了，你说又不想错过这美景，只能随便照了几张，取景也不太准哈，但是心情很好。 这是我们单位的一角，交通大学附近。 随便照的都拍得这么美、 啊、还行吧， 这技术相当可以啊。 还有这个刚才说那一串脚印，说是他们单位楼顶。 张小辉说 啊我们家这通州啊，下的就是西米露。 嗨， 没拍啊，忙着从车窗上往下刮来着、 嗯、是吧。天然蓝池拍了一张照片，哎，这是哪儿？他说这是他闺蜜的朋友，还挺绕哈、啊、闺蜜的朋友拍的 啊，估计是朋友圈盗图、 啊、是吧。密云的雪景，这里边是红果吗？看着特别像雪里边有泛泛的红点， 好像是哈， 是吧。 这大伟说啊，我们住在海淀学院路，这个暖心工程外墙保温基本上都完成了，现在已经供暖了啊、嗯、心里啊特温暖。 是是是，如果这已经开始您屋里边有供暖了，哎呦，那肯定是一特别自豪特别舒心的事儿。 您就真可以美滋滋的在屋里穿着半袖吃着双棒了。 不可能 啊， 这集中供暖你以为是烧热炕啊。反正屋里边肯定比没有供暖的这个暖和点，但是你要是穿着短裤短袖在家里，您留神千万别感冒。 是，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今天下雪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嗯、 尤其是在微信里边把您那手机里边的漂亮照片发给我们、 嗯、 让我们看看呗。 好，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够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之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Skoda。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德外大街的北向南啊，莲花池西路以及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呢在50公里左右。而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京沪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四环到五环桥的出口路段交通流量是非常大的。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五元桥路段，出京方向东直门到五元桥路段交通流量比较大。今儿呢可能是周末，再加上路面比较湿滑，我们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千万别着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聆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今儿下雪，您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把手机里边漂亮的雪景照片发给我们？ 嗯， 当然了，这得说说是在哪儿哈。 是 啊， 反正大家伙拍照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下雪天啊，您千万得瞅着点脚底下， 嗯， 这雪大路滑的 是 吧。是 是是， 而且啊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嗯， 今年8月份咱市民李先生啊就跟他那同事啊去那个怀柔区某娱乐中心参加了那个真人 CS 彩蛋射击活动。 什么叫 CS？ 你玩过吗？ 就是真人对战游戏啊，就是大家穿上迷彩装， 就是穿上迷彩装啊，然后 戴头盔， 有的戴，有的不戴 啊。对， 啊， 戴上那个防护镜 是吧？ 然后那个有那个彩弹，嘣嘣往对手身上打。 有的是真是子弹似的，彩弹到身上就碎裂开了。 嗯， 有的是那种所谓激光，身上带点的那种。 是是。 然后你身上一打中了，哒哒哒震一下，挺好玩。 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 对，男生特别喜欢。 是吧？这李先生也玩的可开心了。 嗯。 一起参加游戏的呀，还有李先生的几个同事和同事家的孩子。其实，在游戏开始之前啊，娱乐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拿出了一张写有注意事项的单据，对这个大家伙进行了讲解，并且让这个组织活动的他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在单据上签了字，才把这个游戏的枪发给了李先生他们几个。这个单据当中特别提示啊，游戏者必须穿戴好服装才能进场，并且在游戏场中不能摘下头盔。真人 CS 这种身临其境的游戏方式很快就调动了大家伙的积极性，这玩得正高兴呢啊，几个孩子呀一起就举起了彩弹枪对准了李先生开始射击。这李先生半开玩笑的举起双手，哎呦孩子们我投降了啊。但是不幸的是，在李先生微微扬头的一瞬间，有一颗彩弹呢顺着头盔的缝隙，他就打中了李先生的右眼。 哎呦， 事故发生的时候，李先生佩戴的眼镜镜片他都没碎，但是啊，紧急还是将这个李先生送到了医院啊。医院呢诊断李先生的右眼眼球功能丧失，必须摘除。 哎呦， 在同仁医院的安排之下呀，李先生呢就去了另一家眼科医院，专门进行了玻璃体的部分切除手术。现在呀，李先生的右眼视力还是没有恢复。经过咨询律师啊，李先生认为自己的伤残等级可以达到7级。据此啊，他已在娱乐中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啊，起诉了娱乐中心，并且索赔60万。今天呢，纠纷呢在怀柔法院啊这个开庭审理，而李先生和娱乐公司的人呢都出现在法庭之上。人家娱乐中心表示啊，对于意外的发生呢，他们表示很同情，但是他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护的告知义务，而且在事故发生之后啊，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所以啊，对于赔偿，娱乐中心表示只可以承担一部分责任。我们就是一家小公司，只有6个员工，你说这对方一开口就60万，我们确实无力赔偿啊，只能给些人道的补偿。到庭之后啊，娱乐公司表示啊，这个真人 CS 业务啊也不会因为这次意外而取消，我们在安保措施这方面是可以保证的。这不是对这个赔偿数额双方分歧过大嘛，所以啊在庭上没能达成调解协议。而原告方提出了伤残等级鉴定的申请，法院呢将会依法安排鉴定机构对李先生的伤残进行鉴定，法庭呢也宣布休庭，择期再审。 哎呀，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玩 CS 我每次玩的时候都很还好，现在北京很多的 CS 呢都是那种激光的，就是刚才我说那种， 嗯， 没有那种实弹打过来的， 是吧？ 实弹打过来还是挺危险的，有很多人比如说规则意识不强， 嗯， 在摘了头盔之后还射击的这种，也确实风险非常大。 是， 所以在这种高风险的游戏进行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参与者和管理者都能够拿出一种热心哈，啊，责任心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哎呀，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以后能少点呗。反正天冷了，估计打 CS 的人不会太多了。 哎呦，但是玩别的，比如说过几天， 啊， 万一雪再大点，有大家伙愿意打雪仗的， 啊， 还是一样要小心。 这倒也是啊，千万记住了，雪仗里边、雪球里边、布局里边， 别教坏啊，教点好的。 啊，对，注意安全。 注意。 昨天下午呢，位于朝阳区18里店南桥附近的一家汽修厂的会计李女士， 嗯， 坐在自己的工位前，跟那儿生闷气。 怎么了？ 郁闷不已啊。李女士说啊，因为我们厂里边缺一名会计，我不是一个吗？ 嗯， 于是呢，负责人啊就在一家网站上发布了招聘信息。 嗯， 10月28号下午呢，经理就领来了一名40多岁的女子啊，说让她过来试一下工。到了10月29号，这名看起来40岁左右的女子早早就来了，一看还挺靠谱的，是吧？ 同事啊，这是。 李女士说呀，因为当天要给客户付钱，再加上给几名工人发工资，于是呢，她就到银行取了4万块钱。支付了工资以后啊，还剩23000多块钱。 嗯， 李女士呢就把这钱啊放进了挎包里。之后呢，这名新来的会计就找理由让李女士向公司领导咨询各种事项，故意反正给她支开了2-3回。李女士说呀，会计室分为2个小屋哈，我在外屋，新来的会计呢在里屋。 嗯， 10月29号下午2点多，这个公司来了一名送货的客户，自己呢需要给对方结账，说我准备拿钱的时候吧。 这新来的会计就显得不太正常。 嗯。 啊，就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哎呀，不行，我那个啊，你跟我上趟这个商场，咱买点东西去。 嗯。 反正说了很多，没办法，这个李女士就陪着他去了。等回到这个会计室，李女士发现自己包里少了2万块钱。 哎呦， 保险柜里的5000块钱也不见踪影了。按说啊，保险柜新来的人他不知道密码，但是关键是他们单位的保险柜啊， 嗯， 这密码都对好了，只要用钥匙一拧，这门就能开着。 那还什么保险柜呀？ 李女士说，这不是为了方便我们单位领导随时过来拿钱嘛？啊，这没密码就是形同虚设。我说我包里边那23000块钱没有放在一块儿，看了一下，成捆的两摞不见了，整整2万块钱没了，那3000块钱还留着呢， 剩点零的。 哎呀，前台的工作人员张女士说，发现不对劲儿之后啊，这负责人刘先生就联系了刚才离场的那个新会计。 啊。 后来他说，他承认是他把这钱拿走了，说是有点急用，说明儿一早就给还回来。 还承认了。 哎呀，李女士说，公司直到现在没等来那25000块钱呢，这新来的会计也没再回来呀。 这就放人走了当天啊？ 当天肯定这公司要说挺厚道的啊，还给了一些时间，这不是真半天都没回来，只能是选择报警，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新会计那个电话也打不通了，处于关机状态。你说这叫引贼入室吗？啊， 我觉得啊，这事儿啊，这个全打在这个李女士会计李女士身上也不合适啊。这公司领导干嘛的？首先你这公司管理上就有漏洞吧，对吧？ 漏洞不是一星半点 是吧？ 从您那保险柜就能看得出来， 对吧？而且你说就是您厚道，愿意把这钱借给人家，借咱也得有借的手续，也得打欠条，也得签字画押是吧？您说这跑了，电话也关机找不着了，这钱窟窿谁补啊？是吧？ 所以生活当中这些小事都是细节。 嗯。 亡羊补牢，赶紧把那个保险柜的密码先设好了。 经咱们一播哈，这大家都知道这公司保险柜它密码不好使。 哎呀， 前天啊，朝阳区金盏乡金盏家园的小区之内啊，10多辆轿车的轮胎呀，一夜之间都被扎了。 哎呦， 哎，这个被扎车胎车主蒋女士啊，前天早上接到邻居电话，才知道自己那轿车的2个轮胎都被人扎破了。蒋女士说啊，她刚搬过来不长时间，平常啊也没跟什么人结什么怨，谁那么狠心就做出这样的事儿啊？今天上午他就联系上了 4S 店啊进行维修。人说呢，我这一个轮胎就得花好几千，这一扎2轮胎。很多被扎轮胎的车主都说啊，这个小区里边有停车位的车就没事儿，不然的话这车胎就会被扎。之前小区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呢他们都报了警了。根据小区的一名保安说啊，这个院里的停车位啊一年1000多块钱，很多车主不交他们也没办法，但是啊这车辆登记之后也会放他们进小区。至于是谁扎的轮胎，这些保安说啊不知道。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就说啊，对于车主轮胎被扎的一事呢，他们确实不知道，也没有业主找他们物业说事儿啊。金盏派出所也表示，小区之间这个一夜之间有10多辆轿车的轮胎被扎，这情况确实不大正常，目前呢已经调取了监控录像，具体的情况啊正在调查之中。 这个管理还得到位啊，不然这轮胎被扎实在是太缺德了啊。哎呀，好好的把这些监控该给补上吧。 嗯， 这个怎么办呢？你说遇见这事儿，自认倒霉还是找物业评理去？ 评理，这评完理之后，那轮胎不还是被扎了？这赔偿谁给赔呀？ 是 吧？ 接下来说一个特别不应该、最不讲这个道理的事儿哈。 怎么了？ 广渠路一段西向东的辅路啊没开通， 嗯 啊，双向车辆呢只能挤另一边的这个辅路上行驶。此外呢，这个高架桥上的积水呢也没处可排。今天上午呢，融化的雪水啊直接就灌进了半壁第二村。今天上午呢，记者赶到这个现场啊，恰逢北京刚刚下雪，从广渠路与高碑店交叉口往东，记者就看见大量的建筑垃圾和渣土堆在了桥下和路的两旁哈。此外呢，这段路呢往东的西向东的辅路还没开通呢，双方向的车只能走东向西的辅路。据介绍，目前这个东向西的辅路暂时变为双向车道了。您想，一辅路变成双向车辆，这家伙逆行这个太麻烦呀。据半壁店行政村的这个物业办的主任介绍说，由于辅路还没有开工，高架桥上面的这个积水啊只能流到村里边。 嗯， 只有等这辅路修好了，积水才能够流进辅路这个雨篦子里边。 嗯， 哎呀，村口就不会再泥泞不堪了。但是这一等就是4年。此外呢，这个交叉路口的东侧啊是小郊亭村，由于这个村子呢位于广渠路的北侧， 村口的道路啊是东向西的单行道。 嗯， 当然由于西向东辅路不是没开通的吗，要想进村的车必须在村口走一段逆行。记者在这个村口观察了两分钟，就看见十辆车逆行进村。哎呀，这实在是太乱了， 多危险呢！ 这辅路什么时候早点给开了，成不成呢？ 是呗， 啊、 所以说本来是件好事，非把这好事做的一半一半的。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哎呦，这照片雪景还真是挺漂亮的， 是吧？ 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嗯， 像纳河牙说：“哎呦，没来得及拍，每年下雪必去景山拍个故宫啊。”黄个心愿，哎，景山的雪景，拍过故宫的雪景，颐和园的雪景，都是角楼的雪景，都是特漂亮的。 是，有那个建筑美、构图美哈。 是是是。 妖狼说啊，我在看丹桥，今天一天的雨夹雪，哪有什么雪景？哎呦，那叫一冷啊，冷的都不忍心掏出手机动手啊。 哎呀，张晓辉也没拍着雪景，说回家路上过了好几处，从东直门到农展馆桥，有一段银杏大道，经过雨雪洗礼之后，黄灿灿的银杏叶，简直太美了， 啊、是吧？ 可惜。没法拍，没手拍啊，这可见挤得够呛， 人不少啊。不过像北京这样银杏大道也确实还有不少， 嗯、 大家伙还可以真找找。我们单位附近那个使馆区那一片银杏大道也都挺好看，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叶子变没变黄啊。 嗯， 变黄了之后那景色一定非常棒。 实在人说，哎呦，我手机微信发个图，这发图出问题了。哎呦，门头沟戒台寺的雪景特别美。 没事， 啊、 这朋友圈里还有其他朋友的那个拍出来照片。人姗姗来迟说了、 啊， 刚才那是朋友特地发给他的啊，您、看。我小人之心了吧，我才是朋友圈那最爱盗图的人。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的小事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上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中信银行。